花生多飯食，我哋梗係最積極，識聽一定聽 HKPeanut.com， 我係長毛。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啊今日迟咗少少，咁啊冇办法啦，咁啊因为我哋要等埋阿龙阿夫添，我哋先至可以啊即系开波咁样样。咁就我哋就喺 Facebook 度公布咗啦，咁有啲人问啊吓，咁啊即系阿院长问啊，你系咪要交代下呢一个吓，即系你播毒啊呢啲乜嘢啊吓？ 喂， 呢排好毒喎、啊，你有冇饮翻啲凉茶、啊、喂？ 喂，好大镬、啊啊，我连搵一个最毒嘅即系花生台嘅租新 啊， 特登上嚟我。屋企搞都搞唔掂， 系咩？ 喂，但我又唔可以，即系不停喺度转 password， 我转咗四五个 password 噶啦，转转下，而家我都唔记得自己嘅 password 系乜，大佬、 啊、 都唔得、啊，又铲过毒噶咯、啊， 即系你系部 MacBook 啊嘛，系嘛？ MacBook 就连埋呢、這个即系咩噶啦？ 哦，咁你系成个你唔系咁你系即系你系成个 account 都出事噶啦。 系啊，咁我唔通铲咗成个 account 啊？咁大镬， 咁啊好大镬啦，系咪？真系，咁所以咧就 屋漏兼逢连夜雨呢叫大佬。 所以阿院长都冇办法啦。咁佢呢排咧，咁佢都要系 block 咗我嘛？你block我都冇用噶，你唔好kick我啲 link 咪得咯。 系，咁呢个系嘅。 唔系，佢有两个方法嘅。佢一个方法咧就系即系喺我嘅。Facebook 度咧系 share， 即系我啲 video， 咁跟住咧就 tag 晒你啲人所有嘅名， 系啊， 咁你真系以为系我啲 video 咧就 tag 入去咧？ 唔系啊，做法就好似以前阿 P 仔咁样样啊嘛， 系啊 ，P 仔出一个 post 咧就好似中意 tag 晒啲人噶嘛，吓、啊，咁佢而家佢咪就系咁样做咯吓、啊。 第二个方法咧就是、不断 send message 喺我嘅 friend 嘅 list 里边， 系啊， 我已经系好努力咁咧话俾人听咧，有 virus。Don't open the file， 嚇、啊、 ！Don't kick the link。 咁呢排係好多人都攋嘢嘅，其實都係。咁即係因為其實早排我見到 Q 爺都有事啊嘛，係嘛？你有冇請教過 Q 爺咩？點？ 好多人有事啦，雲圖都有事啦。哎呀，真係搞到真 係嚇、啊哎！ 我已經放棄咗，唔再搞佢啦。我已經 咁啊，冇辦法啦。咁就嗱，咁我哋講翻啲台務嘢先。咁就咧嗱、因為大家眾所周知啦，咁因為而家阿明咧，咁就係非常之忙啦，係嘛？咁你呢個禮拜二就去探咗佢啦，係嘛？咁咁阿歐軒啦就話啦，咁其實佢而家就喺入邊啦，即係赤柱入邊啦，咁就非常之好生性，好似係嘛？咁啊，然之後佢有自己嘅個 book list 啦，咁啊日日都睇書啦，咁樣樣。 佢突然之間喜歡咗咧呢個即係哲學啊， 嗯， 因為有本唔知咩哲學即係初探咁咧，後邊 footnotes 咧咪有好多即係人哋嘅即係書單嘅。 好事嚟嘅， 咁佢就抄曬啦， 係 即係由呢個 Montesquieu 啊到呢、這個我都唔明係咪咁讀啊？即係呢個 孟德斯鸠啊嘛， 孟德斯鸠啊，或者係呢個 John Rawls 啊嗰啲咧，即係我哋僆仔， 正義論， 我哋僆仔讀呢一個嘅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嗰啲必讀嘅書單係 嗰個書單啊， 咁就佢而家就好勤力咁樣去讀呢啲書啦，咁啊即係當然啦，咁呢一個就更加嚇、啊、確立佢左膠之王嘅地位啦，係嘛？ 唔係，佢嗰度有好多嘅作者， 自由主義嘅作者， 基本上係自由主義者嚟。John Rawls 都是自由主義者。 咁、啊、你不如俾整多本啊邊個啊張五常佢老友啊嗰、那個叫咩啊？呢、這個 Milton Friedman 啊 Milton Friedman 啊嗰啲書俾佢睇下啦咁樣樣。 新自由主義同自由主義又唔同嘅。 咁、啊、又係啊唔同嘅咁樣樣。不過就嗱、因為大家都知佢好忙啦，咁其實嚟緊亦都接踵而至啦，呢啲咁樣嘅政治官司係嘛，跟住又有同埋其實我哋都好驚啊，即係因為而家阿達哥咧咁樣樣，佢就嚟緊，佢都要面對嗰個叫做係公眾妨擾罪。咁呢一個阿院長咧，唔係，sorry，阿村長，唉，真係村長，咁都係因為單咁嘅嘢，咁所以其實。如果有攋嘢嘅話咧，其實我哋都好大鑊啊！即係呢個比起呢一個咧，即係 YouTube 打壓我哋咧，都不遑多樣咁大鑊啊！真係 咁所以我就決定咁啦。 係 咁啊，即係阿毛哥而家冇咩搞㗎，係嘛？ 咁啊，不如毛哥顶咗阿明爷啦。咁、啊、我亦都永久封存住，直至佢出翻嚟为止咧。呢、這个拆世台呢、這个节目， 咁、啊、就呼添翻嚟啦。 系啦，亦都欧乐轩话要唞下。 系， 咁不如阿 Anthony 你度一度，即系揾个好少少拍得到阿毛做节目噶啦。 唔系，我而家初步就揾咗咩嘅？我而家初步就揾咗猿人嘅。咁猿人大家都知啦。如果你话有听呢个穷友嘅话，咁佢都有主持嘅。咁佢系都系左交嚟嘅。吓、啊、咁就做一啲咩活化观塘啊，即系 劲 嗰啲咁嘅嘢， 保育工作啦、 啊。咁佢亦都即系之前都帮过阿朱凯迪做义工啊，即系嗰啲乜嘢嘅，即系做社区嘢多嘅，其实都系。 咁啊，试下拍阿毛哥。 系啦， 星期二。 系啦， 咁啊，节目名改咗未啊？ 节目名咧就原本我就谂过呢个叫做系无所不谈啊，但系又撞住阿谭博啊，佢而家自由亚洲个节目名喎、啊。咁而家讲个名暂定啦，暂定就叫无话可说。咁样样，咁啊呢个就当然吓，即、啊、系、就 是、好似有啲讽刺喎、啊、呢、這个名大佬。 咁呢啲真系正言若反，你先至有啲过瘾啫嘛。 哦、oh, ，OK， 系嘛？ 你问咗毛哥 O 唔 OK 未噶？ 未问啫。 咁啊公开 啊，咁啊即系咪试下反应先啦，系嘛？试下反应先。 大家捧下场啊！ 咁啊无话可说啦。如果大家即系都觉得有啲好霸气嘅节目名咧，咁欢迎都即系建议啦 ，PM 我建议下啦。 一系就长，一系就毛嘅啫。 啊，系啦，咁啊，因为其实佢而家喺 D 一百嘅节目就叫长 Q 直进啦嘛，系嘛？咁啊，即系做改节目名系好简单，最懒嘅方法咧，你就打开本字典，你见到啲食字 g 呢咁样就怼落去咁啊系噶啦。 睇住啲四字词语。 系啊，睇住四字。 睇住个长字，睇个无字咁样，跟住。就攝落去 咁你見到我啲手筆嗰啲啊，全部都係呢啲嘢。 咁你直頭叫無人地帶啦，如果咁講 都得噶，係嘛？即係仲有一個仲霸氣啊，無限風光再險峰啊，大佬。咁啊，啲字太長嘅，大佬真係 老毛啲詩嚟嘅啫，呢個係。喂，可以做 jingle 呢個就 係，唉，真係呢個。 喂，第三樣嘢我想反而想講下，即係都係台務嘅，不過快啦，就係 呢個緊要嘅。 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因為咧。就 YouTube 你知道啦，我哋最近呢个零两个月咧都发生一个问题，就系咧，经常咧我哋啲节目咧，唔单止系大军阀啊，大军阀系面对最多嘅，就系咧，我哋想摆啲广告入去嘅时候咧，系冇广告。咁最后咧，我哋睇到我哋嗰个图表，因为啲 YouTube 啲嘢都好即系graphical 噶啦，好有即系 好 systematic 噶啦， 好有 figures 俾你去参考咧，就系我 view 系咁高。即个图啊，嗰啲广告费系咁低，吓、咁、你即系永远都系呈现呢一个嘅即系原本你应该系咁噶嘛。 以前最高收入嘅从前 系 parallel 噶嘛， 最高收入嘅节目咧就系大军阀嘅吓，咁、但系 佢好似睇住我嚟食咁啊！大镬，我真系叫咗 YouTube 大佬，你上次嗰一节。唔知误打误撞，我都冇乜点准备嘅。讲啲澳门大佬，我哋乱吹一大轮咧，都有三万几 K 低啊！去到两万几三万都未有广告嘅、可以俾你 kick 到嘅。 係啊，真係好鬼衰嘅。所以我而家见到就係、你话 YouTube 系咪打压网台呢，即係、我都即係之前都有少少怀疑，因为但係而家见到呢，你买 radio 又中招啦，城寨又中啦。咁因为其实你见到而家城寨嗰啲呢冇晒广告嘅，好畅通嘅大佬。咁所以呢就我都喺度考虑緊，即係如果我哋网台间都有咁嘅现象嘅话呢，系咪都要一个大团结先呢，系咪即係都要联合下吓、即係见到，因为好似迷迷都有，我见到迷迷都有。系咪联合下啲网台吓、即係去搵下边个。 咁你执唔执埋 My Radio 先屌。 呢个咁呢个要靠阿欧轩啊，呢个就要。咁、你就要即係吓唔好话咩大唔大大和解啦，起码大团结先吓、即係要向呢个 YouTube 施压啊，即係大佬即係你咁样唔 系。同埋我哋仲有一个问题就係、我哋都已经系俾人投诉咗两次。 系。 一次就系、花生足球。就播咗歐聯嘅片， 係啊，呢、這個好大鑊呢、這個。 咁有一次咧，就係阿金英就係播咗呢個 My Radio，My Radio 嚟走嚟投訴我哋，係嘛？咁出咗事啦。有一次咧，就係、我哋播蘋果，點知原來某一個節目咧係播咗蘋果先。同一段即係呢個互動新聞，即係話咧我哋嗰啲廣告咧全部費咧就入曬佢嗰度。 係啊， 即係送咗俾佢使。 嗱，蘋果就聽住啦。嗱，因為咧即係我哋有一次播呢、一個佢哋動新聞咧。佢呢個 YouTube 就 detect 到呢個係有版權嘅，但係個版權唔係屬於蘋果㗎喎、哦。 系属于边个咧？竟然系属于低俗频道嘅、哦， 嗰只大剂 啊，因为可能低俗频道够恶啊，啊，咁佢自己就可能佢自己同 YouTube 有啲即系 partnership 啦，咁就好似欧联嗰啲咁劲嘅，即系总之咧，即系佢 detect 到你所有片咧，有边条 chat 啊，同你其他即系冇咁劲嘅 YouTube channel 搭嘅话咧 ，copy 埋一齐嘅话咧，就告你先嘅。啊，咁呢個真係大鑊啦！咁所以咧，即係有咁嘅問題存在。 唔係，所以我近排近呢幾個月睇翻啲數字咧，我哋都係大劑嘅。 嗯， 就即係你，如果我哋以往只係主力係靠即係 YouTube 嗰個廣告費咧嚟應付即係開支啊咁樣咧，原本係應該係 OK 嘅，但係而家咧就好緊噶啦。我計嘅條數咧，應該咧就半年之內咧，我哋應該係銷清噶啦。 嗯， 同埋而家開始係每個月都蝕噶啦。 嗯， 每个月都蚀万几二万蚊嘅，咁所以我就同阿院长啊 Anthony 嗰啲商量过咧，就系、不如咁啦，大佬，即系人哋讲得货金讲得咁过瘾，即系唔系过瘾啊，而系即系大家都帮下手。 嗯， 咁我哋又唔系要求好高嘅啫，大家不如喺个 YouTube 度去我哋个网页，唔系 YouTube 啊 ，sorry 啊，去我哋个网页有个 PayPal 嘅 link。 诶，我哋开开第一幅图先，系啦。咁咧就係嗱呢個我哋網頁啦，咁我哋網頁咧碌落嚟咧就左下角嚇、啊，你見唔見到一個花生嘅 icon 喺度咧？ 見到。 咁嗰個就係click 入去 YouTube， 唔係即係嗰個 PayPal 嗰條 link。咁以前咧有啲網友就同你講啦，想月捐嘅，咁即係我唔想咧就係、話下下每個月咧自己撳一次好麻煩，咁我真係當支持你花生台，咁我自己係 rack 完一次之後咧，以後就每個月咁樣 regular 咁扣。咁我哋啱啱就揾咗呢一個 technician 咧就幫我哋做咗，咁而家咧你 click 入去第二幅圖。系啦 ，click 咗呢一個 icon 之後咧，入到去咧，咁然之後咧，你 check out with 呢個 PayPal 嚇、啊，你再撳嗰個掣咧，咁就其實咧，自己去登記，咁就 OK 噶啦嚇。 咁 啊每個月即係小額捐款一嚿水。 係啦，每個月一嚿水。咁其實你相對於其他台嚟講，你 D100 又好，其他台都好，你。即係 My Radio 都係啦，係嘛？即係都算係正路啦。我哋有咁多節目聽，係嘛？咁所以就呢、這個我都有諗緊嗱，呢、這、一個暫時我哋就同呢一個My Radio 一樣，可能就係叫自願月捐咁樣啦。 嗯。 咁但係因為其實都係有一個問題喺度嘅，就係、在於咧，你對於有俾錢嗰啲member 咧，就好似唔好公道。咁譬如好似我哋之前都傾過嘅，就譬如你話第三節咁樣係專係放一啲member 嘅嚇。咁、如果你話有俾錢嘅，咁咧你自己 log in 咗之後咧，咁就可以聽曬所有節目啦。咁樣咁就係、所有節目都聽得曬嘅。咁呢個當係支持咯，係嘛？即係其實講 幫下手， 係啦，幫下手啦，咁樣樣。 因為我未頂到好耐嘅，大佬，即係你個個月咁叫我頂，大佬。 嚇、啊，咁就呢一、這個都。 因為你知道社民連咧出咗事之後咧，我都要幫手頂嘅，大佬。 唉，真係大鑊。 係啊，我頂嗰個數係呢度嘅100倍啊，大佬。哇！每個月啊，我講緊唔係一鑊啊，大佬。 哦、，OK。 Personally 啊，我講緊屌，所以大家幫下忙啊，大哥。 嗯。 啊， 你就咁，所以 我好少叫人哋捐錢嘅。係。老實講，我真係除咗自己選舉啊嗰啲，真係好唔掂先叫人捐嘅啫。但係今次真係認真啊，大佬。 嗯。 啊，所以有100個人都10000啦，係咪？200個人，200個人20000啦，嚇、啊。即係如果差唔多夠嘅。即係我哋唔需要賺嘅，差唔多夠會叫大家停嘅啦，大佬，我醒目嘅呢啲嘢。 都唔好話停嘅，因為其實講真，你對於嗰啲冇俾錢嗰啲人都唔公平嘅，你個 fair 人喺度嘅，其實佢係 fair 人喺度嘅。咁我哋即係以後我哋可能會搞啲活動啦，搞多啲嘅網聚，因為我哋好少搞，我哋都即係可能都要諗下搞。即係譬如我哋如果搞網聚嘅話，啊有啲membership discount 嘅，你係會員嘅，咁就可以平啲啦咁樣樣。咁我哋搞啲活動啦咁樣樣。咁我哋嚟緊即係十月都會有個，我諗十月大概11月到啦。咁就都係有一個我哋都網聚啦，每年嘅一個年飯啦，咁樣同啲網友見下面啦，咁都可以俾翻個 discount 俾即係呢啲網友嘅嚇，咁、就咁樣樣咯，即 係、哦、差唔多啦，係嘛？ 係啦，即係差唔多啦。 言歸正傳啦，嘥十幾分鐘。 好開始講嘢啦，咁樣樣。咁就咧最近就呢、這、一個其實都幾悶嘅，其實咁所以咧就要揾題目都唔係咁容易。咁但係原本咧就係話呢一個其實今個禮拜比較重要嘅一單嘢咧，就係呢一個林鄭就委任咗呢個叫做係即係呢一個土地開發 嘅一個委員會啦，專責委員會。但係嗰壇嘢咧，阿土伯就話係好悶啊，唉。咁嗱，呢一個咧就要留翻呢個石破天驚聽啦，嚇、啊！即係因為我 咁佢講咗嘛，我無謂重複啦。 咁啊，阿教授咧就即係對呢方面咧非常之有研究。咁如果覺得即係大家重要，可以聽下嗰、那個。 咪仲有高達啊，李永達喺一學花生嗰度都有講翻個事情嘅重要性嘅。 係啦，咁樣咁就林鄭搞嗰啲諮詢，其實講真 都係假㗎啦，係嘛？ 唔係咯，佢已經前科累累。三單嘢啦，係嘛？喂，嗰陣時搞政改又係假諮詢，跟住就係呢一個，喂呢、這個故宮博物館又係假諮詢，而家再搞埋呢單嘢， 再全民退保咯， 全民退保又係假諮詢嘅。你而家你揾嗰啲話揾學者啊，揾環保專家，喂屌你嗰啲咩環保專家？喂佢環保專家，喂佢嗰啲佢其實係得兩個嘅啫，其他嗰啲咧係大圍報嘅，係成差唔多十個都支持呢一個叫做係開發郊野公園嘅。你唔 fair 嘅，其實係。不過算啦，我講到呢度啦。不過嗱，有一單都緊要嘅，就係呢個國歌法啊。係開片先。因為其實呢個咧就叫做全國性法律，咁我哋亦都係基本法就限定咗我哋嗰個附件三咧就係、是、會用嘅嚇，咁、啊、所以咧即係佢大陸點樣立法咧，呢、這個我哋香港都會受規限嘅。咁新法嘅實施咧就明確就係話啦，如果你侮辱國歌嘅話咧，係會有呢個刑事追究責任嘅，即係等於啊，你點樣個即係國旗咧，你燒咧？其實你都會有攋嘢噶嘛，係咪？即係等於即係嗰陣時點解阿鬱敏佢要揾啲嚇，即係 copy 嚟燒啫嚇、啊，就係、是、因為其實喂你個國徽其實佢都係踩界嘅，其實係佢都係踩界嘅。你影印就好似好冇事咁，但係問題如果你話喺康文署攞嗰啲，喂咁嗰啲係真係攋嘢啦。咁但係你國歌法就顧名思義啦。咁其實呢、這、一個呢一個田北辰咧，其實都討論過嘅。咁即係譬如你話尊唔尊重嗰樣嘢。喂，你尊唔尊重嗰樣嘢咧？其實呢樣嘢你又好維心嘅、哦，尤其我哋而家即係豬肉 咁唔唱得唔得啊？ 唉，唔唱即係喺 我真係冇興趣唱 喺要唱嘅場合你唔唱，咁呢個係咪表示你唔尊重咧？即係好多問題。 我唔起身又得唔得啊？ 你而家話唱歌，你話惡搞就一定賴嘢，惡搞要負上刑事責任嚇、啊。即係你譬如你全日愛咁，係咪賴嘢咧？嚇、啊，即係黎明啊！黎明嗰首歌全日愛一個片頭嘅時候，佢攞嚟即係做 melody 啊嘛，係嘛？你唔可以私自係攞嚟做商業用途。 咪即係話而家即係大家係講緊形式嘅嘢咯。 嗯， 而家係 form over substance 咯。 嗯， 喂，好簡單嘅道理啫嘛。你正如宣誓一樣啫嘛，要莊重，要跟嗰個格式，就係咁噶啦。喂，老共就係咁噶啦，即係用啲形式嚟蓋過個實質噶啦。喂，呢、這個先係最惡劣嘅一樣嘢。其實你自己係俾人笑。 嗯。 喂，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唱嘅國歌，啲人民都係會肅敬同埋起立嘅。 嗯。 有冇立法嘅？有冇立法啊？冇啊嘛。點解啊？因為人哋真係對自己嘅民族、對自己嘅土地、對自己嘅文化、對自己嘅文字、對自己嘅語言啊，係尊重。而呢個地方嗰啲人亦都係覺得值得尊重嗰樣嘢，佢先會咁做㗎嘛。但義勇軍進行曲會變成點？老實講，我係背誦如流嘅，因為當年八九民運啲學生係唱國際歌同埋唱義勇軍進行曲嘛。我兩首我都識唱㗎，屌其中一首即係識唱嘅普通話歌或者係國語歌啊，大哥。咁但係而家你搞到咁呢，原本我都唔係對呢首歌好反感嘅。即係當然你話黃昏嘅時候啊，夜晚黑嗰啲咁嘅主流電視台播嘅時候，屌我都行開啊，大佬！咪你真係行開喎，你或者你轉台啊，直情係咁你搞到你嘅人民係私底下咁樣公民抗命你嘅首歌，咁點解你唔反省下自己？ 唔係呢個變咗宗教法咯，等於係你點樣唔尊重咧？譬如你話 你又瞄下嘴得唔得啊？系嘛？ 我冇话唔唱得唔得啊？ 系咯，唔唱。 我唔企起身得唔得啊，大佬？ 即系呢个连阿田北辰都讲唔清楚，系嘛？佢自己都喺度咁讲。 唔系，就算出现个状况，就系话你真系好诚恳咁真系唱，但系你个普通话水平吹细安咁嘅样，咁你都冇办法噶，系咪先？即系所以你见到成件事系似咩咧？佢基本上就系要将佢要搞小文革啊嘛。習近平，咁你咁樣嘅話，你咪要將文革嗰個形式，利用國旗同埋國歌法就拎落嚟香港咯，因為你 同埋玩呢一個嘅愛國主義、國民教育。但如果你真正嘅愛國嘅人咧，你睇翻作呢首歌嘅人嘅下場係點？作呢首歌嘅係邊個？田漢啊嘛， 田詞列爾， 田詞啊，田漢， 田詞啊嘛，跟住揾人譜咗個曲佢啊嘛，佢嘅佢一生人嘅經歷，佢喺因為日本仔即係侵華嘅嗰個階段，唔知128定係918嘅時候，喺佢套戲裏面係作呢首詞出嚟㗎嘛，跟住揾人譜咗個曲上去㗎嘛。佢嘅下場係點？田漢嘅下場啊，係最好嘅國民教育，我話俾你聽啊。喂，田漢喺文革嘅時候啊，係俾人拉咗去秦城監獄啊，因為佢有糖尿病啊。叫佢飲翻佢自己啲尿，最後佢70歲嘅時候係中尿毒死嘅，跟住話呢個人罪大惡極啊，所以所有親友啊都唔敢去收佢條屍，啱啊！你講《義勇軍進行曲》就啱啦，你睇下田漢嘅下場啦，呢個就係最好嘅國民教育啦，呢個就係我哋中國人對呢一個嘅文革嘅最大反省啊！你醜唔醜啊你？你仲攞呢首歌嚟同我讲，所以我唔系本来我从来，因为我知道田汉呢个历史，亦都觉得呢一首歌嘅歌词系 O K 嘅咧，我一路都系好尊重佢。即使以前我喺做区议员嘅年代，喺嗰啲咩国庆嗰啲咁嘅地区嗰啲活动里边咧，我仲喺度笑隔篱嗰啲友。 你会唔会感动啊？以前 少少啦，我一唱就谂起八九文文嗰种。跳我话你都唔识唱， 嗱， 你话我反中乱讲。我而家唱俾你。 嗱，土伯，你头先你讲嗰样嘢咧咁紧要咧，即系你讲田汉嘅下场咧，即系原本教育局咧喺个网页里边咧系有呢一个国歌嘅简介，即系个创作背景啊，同埋个作者简介系有。 cut 鸠晒。 系啦，而家就 cut 鸠晒啦。啊，咁呢一个教育局长而家讲啲咩咧？佢又冇咩问题啊，系嘛？即系呢个似唔似嗰阵时呢一个六七暴动咧喺警方个网页咧官方网页咧佢系不断咁样篡改历史嘅， 咪篡改翻当时共产党民兵点样走去攻击沙头角警署嘅嗰个故事咯。 你谂下田汉，佢系1930几年系加入共产党做共产党党员，佢俾国民党喐佢啊，因为作咗呢首歌，先安内而后攘外嘛。唔系迟奶迟奶啊嘛，大佬系嘛？不愿做奴隶嘅人民，其实讲紧抗日嘅，屌你！老共就攞咗佢嚟，即系当系即系不断革命。喂，佢嘅下场，佢嘅人生嘅经历，就系我哋呢个民族啊。虽然好多人都唔认自己系中国人嘅，都唔紧要啦。呢个民族嘅最大反省啦，田汉。你而家攞佢一首歌啱啊？攞佢一首歌嚟讲啊嘛。佢嘅下场系点咧？ 仲好笑，你心虚系嘛？呢一、這个此地无银，你正正就系因为呢一个国歌嘅作者，佢一段咁嘅黑历史，唔系呢个唔系田汉嘅黑历史，系呢个系共产党嘅黑历史啊！吓，即系佢证明佢一个系几咁无良、冇人性，系嘛？一个咁样嘅政权，即系你点解要删咗佢啫？系嘛？你如果觉得冇问题嘅，咁你咪摆翻原本嘅历史咯。 唔系啊，仲有啊，即系真系呼吁嗰啲即系教通识教育啊，嗰啲老师啊，喂，你叫啲僆仔唱呢首歌嘅时候，学呢首歌嘅时候，喂，你好好解释俾佢听佢背后嘅历史系乜嘢？ 系啊， 包括阿田老师，我今日见到个 Facebook status 啊嘛。 哦，田老师即系我哋嘅 啊，田方泽老师啊，大佬，佢教通识教育噶嘛，中学 唔系田汉嘅后裔。 喂，佢咪讲咯，会要同啲学生解释下究竟田汉嘅背景系乜嘢。喂，其实佢嗰段人生嘅经历里面，其实系我哋最好嘅反省。如果你从事抗争嘅工作，从事呢个改革社会嘅工作嘅话，任何人睇到田汉嘅下场，都系一个最好嘅公民教育，好一个嘅国民教育啦。佢仲系1966年啊，文革开波嘅时候第一个俾人喐，第一个俾人喐咁滞，第一批俾人喐咁滞，大佬。 嗱，咁佢即係田漢佢點樣佢因為其實佢以前咧佢寫一個借謠還嘅劇本，咁就俾人話啦，就俾中共咧就誣陷咗一個叫做用編造嘅歷史故事嚟積極參加咗呢個社會主義嘅進攻，切頭切尾反黨反社會反人民，一個咁樣人格掃地嘅人，你竟然攞佢一歌嚟做國歌？系嘛？喂，你对自己你一样都系一种侮辱啦，系嘛？ 唔系佢又平反咗，79年佢俾人平反咗， 系嘛？ 你死咗啦，大哥， 系咯，冇用啦， 你点赔啊？ 咁66年嗰， 喂，你系一个咩民族嘅人格嚟？ 唔系佢平反都系为自己。 喂，大佬，人哋有糖尿病，你叫屙督尿喺度，跟住自己去饮翻，最后又中尿毒，再加糖尿病，咪俾你玩死嘅咯？ 好高贱格呢个系， 系咪？喂，佢一开波打咗你靶，或者揾啲红卫兵嚟打死你，喂，你都仲可以有一得赖心甘命抵。佢去到你嘅巡城监狱，喂，你咁样对付佢，系咪？喂，所以你唱呢首歌嘅时候，唔觉得你谂下背后作呢首词嘅人系啲咩人？喺共产党嘅管治里边，究竟最后落得乜嘢下场？喂，呢个系所有人都要反省嘅，香港人都系嘅。如果系生喺嗰个年代里面，喺嗰个咁嘅地域里面，你都可能会走咗去做红卫兵噶喎，屌，系嘛？ 咁你自保，你自然， 因为大家 系 冇自由主义嗰个思想喺度噶嘛，系唔会有最自由主义里面嘅根基系在咩？喂，你有表达意见嘅自由，你有言论自由，你有集会结社自由，呢啲咁嘅西方嘅所谓普世价值嘅人权就系、是，喂，你有你做你一样嘢，我会 respect 你，虽然我唔同意你呢个意见。是唔得㗎。喂，呢、這个民族係做唔到呢一个西方嘅自由主义嘅基本嘅核心价值㗎。同埋跟住又要自保。跟住就借呢样嘢嚟上位。呢、這个就係中国共产党管治之下反映呢一个民族嘅劣根性一样嘢呢，大佬。我觉得田漢係一个真係真漢子喎。喂，佢由1930几年共产党都未当权嘅时候已经加入共产党，即係要求解放，係咪？真係以为呢个世界有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分享财富，以为呢个先係真正嘅力量，係咪？好似当年老毛咁讲，即係要搞呢个咩民主嘛，嗰阵时候话要一人一票嘛。 真普选。 真普选嘛，屌。全部都系谎话嚟。 其实心都碎埋嘅，即係你讲真，你田汉喺呢个反日即系抗日嘅时候，佢作咗呢首词，其实系出于一个好崇高嘅爱国主义啦，系嘛？即系觉得中国系要团结嘅，一致对外，系嘛？咁但系你即系你咁样抗日之后，你原来换嚟嘅一个共产党， 喂，就算 会对人民更加残暴。 就算啊，佢讲头先嗰啲所谓嘅罪行，佢写嗰套咁嘅嘢，真系有佢啲咁嘅成分喺度，咁又点咧？武功都有劳啦，大佬系嘛？喂，系几激昂嘅、啊，佢嗰首词，大哥喺抗日嘅时候，喺立国之后，甚至乎你平反咗之后，你咪攞翻佢嚟用。喂，所以你嗰啲人而家喺度吹捧紧，即系话个个一定要点样去即系尊敬呢首歌嘅话，你睇翻佢历史先。你冇谂睇佢一段历史嘅话咧，你唱嚟咧，你系唔会刻骨铭心嘅，亦都系冇意义嘅。你拉咗我入监嘅时候，你夹硬叫我唱，我会唱，帮我谂起田汉。嗱咁咧，你就起码唔使俾人喐。而呢一段历史系对所有人都系丑嘅。這个田汉只系其中一个个案啫。刘少奇咧，当时佢系咩位啊？嗰阵时系国家主席、 副主席，哦， 仅次于 国家主席， 做过国家主席嘅 系。 嗰陣時候老毛退居幕後嘛，跟住走去喐佢啊嘛，大佬啊戴曬帽掛曬牌跪喺個地下度，喂呢段咩歷史啊？本來都唔想講嘅呢啲文革，大家都醜啦，仆街！你仲喺度玩個國歌，你玩個國歌嘅時候，所有人都記得啦，係咪？ 係啊，你仲要專登喂你講到國歌法咁偉大啦！咁犀利啦！喂，咁我都要 Google 下背景㗎，係咪？喂，你又唔俾我睇，你教育局係咪咁心虛？咩事呢？所謂何事呢？即係因為其實你自己都，唉，即係講真， 你香港其實你做官或者點樣都好，你冇被洗腦。其實講真啦，我相信即係香港嘅官，即係其實都比大陸好多官，其實都會更加清醒。咁你對歷史官係嘛？即係 唔係同埋一樣嘢？佢係平反咗嘅喎。 係啊， 佢係平反咗其中一個人嚟嘅，即係證明翻佢嘅所謂嘅，係咪？可能有賠償添嘅，係咪？再立翻佢嘅首歌嚟做國歌喎。本來係停咗好多年嘅，淨係播曲嘅就係一段時間，喺中間冇詞㗎。 文革嗰十年咯，咪就正正係。 咁你都唔解釋下佢呢段歷史，你唔借呢個機會解釋下呢段歷史，咁你咪真係擦錯鞋，係咪？你講緊呢，你叫人哋唱呢首歌嘛，要嚴肅嘛，肅立嘛，嚇唔可以玩嘢啊嘛，中間唔可以攝啲嘢落去啊嘛，好似宣誓咁啊嘛，咁你更加應該睇下佢呢段歷史啦。 咪同埋你冇 睇完呢段歷史，咪肯同你唱咯，啲靚仔靚妹，因為經過反省，經過檢討嘛。 咪同埋你講翻，即係國歌法裏面佢衰呢啲，即係有機會犯國歌法嘅嗰啲乜嘢係似文革嗰、那個現行反革命係咩呢？就係話，即係有白人開會啦，咁然後呢你喺嗰張咁嘅碌屎嗰度呢係咁去畫公仔啦，咁點知呢畫整爛咗張紙，張紙後面有毛澤東嘅，咁你就已經係現行反革命㗎啦。同樣道理，你唱下呢一個國歌法嗰陣時，咪唱國歌嗰陣時，突然之間你走咗音嘅話，喂，其實你就係類似文革嗰種現行反革命，即係即刻無端端變咗犯罪者。喂，其實係好容易動輒得咎嘅喎。呢啲嚴刑峻法先至係大家更加去到要關注嘅嘢嚟。 喂，好簡單啫嘛，即係你話全世界所謂嘅第一大強國美國佬，佢嘅國旗可以俾你燒嘅。不，當然好多人反對啦。但係最後尾，因為第一修正案啊嘛。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話：我哋每一個人係應該要有呢個自由噶嘛， 表達嘅自由咯。 喂，我嘅自由可以唔愛國嘅，大哥，點解一定要我愛國啫？喂，你嘅國有咩值得我愛啫？美國都係咁，何況你中國？ 唔係 ，even 台灣都係咁噶，有呢個中華民國底褲噶嘛？ 唔係啊，即係呢個唔係美國最多添。咁防唔防愛佢係作為一個超級大國咯。 喂，同埋人哋先覺得你呢個地方係有擁有真正嘅自由啊！因為我能夠保障少數人嘅權利啊，係好多人反對嘅。選親美國總統，啲人會 challenge 嘅一樣嘢係乜嘢呢？除咗話佢食大麻之外，第二樣嘢就係、是，喂，你有冇逃兵役㗎？或者你嗰陣時候唔係話逃兵役，因為美國係即係自己加入㗎嘛。佢嗰陣時候個講法係乜嘢？你如果能夠喺打仗個階段裏面，你係有參過軍嘅話，為咗即係國家係出咗力嗰啲友呢，係多啲飛嘅。 嗯。 即係呢啲咪愛國囉。咁但係唔係代表你冇參加過你就唔可以選總統呀，或者俾人哋批鬥嘅，大哥。 嗯。 喂，呢個係我哋選擇嘅權利嚟㗎嘛。克林頓都冇打過，奧巴馬都冇打過，冇參過軍啦。咁點呢？唔係代表唔愛國啊，大佬。甚至乎美國，我見到一啲人喺 Facebook share 美國個國歌，嗰啲人係唱到好似流行曲咁㗎嘛，喺度玩緊個即係節奏㗎嘛，個 rhythm 㗎嘛，咁又點呢？咁點呢？喂，呢個先係我哋最大嘅反省嘅，從呢件事裏面係出醜啊，中國人 開歷史嘅倒車，而家講緊。 不過唔緊要，嗱，我都差唔多呢一節完啦，順手講一句台務，頭先講漏咗。YouTube 咧，我發覺下面咧好多 comments 咧，越嚟越多啲五毛嘅屌。 係啊，好多噶。 我哋嗰啲啊，一講中國問題啊，即係我哋上次我明明同阿龍好似你唔喺度，我哋講緊嗰啲政治問題，佢又當我哋講軍事，屌你大骨墳，唔好再講軍事啦咁樣。 我佢顧名思義，因為佢冇聽，佢見到你個名字就真係以為真係真係好白痴啊！呢個真係。 跟住上個禮拜你自己去做 Google search 啦，咩叫不可抗力嘅因素啦？究竟是因为战争风暴那个合约是不成立的，地震啊那些因素啊，同埋我哋已经讲咗啦，就话就算赔俾你啊，下次啲 premium 都好贵啊，屌！跟住落七个 comment， 我叫阿院长帮我铺翻段嘢回应下佢，屌你！我因为我 lock in 唔到个 account 嘛，屌！我费事喺度啲友喺度误导嘛，以为即系因为你系讲紧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合约嚟噶嘛，不可抗力嘅因素。 不過算啦，唉，嗰啲所以用唔係我大家即係 be careful 嗰啲五毛啫。我見到下面嗰啲 comments 嗰啲就 唔係呢啲五毛咧，而家喺洗雪中南海度最多就成日係啊，成日喺度抄人何俊仁 係㗎。 點解係啦？即係點係啦？點解講中國嘅嗰啲 detail 嘅資料咧講錯曬，就成日係咁樣質疑。 我會 challenge 呢啲嘢㗎。 係啊，好中意。 即係其實 唔係佢中意點咧，就屈咗嚟嚇嚟講嘅咁樣。跟住其實有時咧，佢嗰啲已經係答案嚟嘅屌。即系我哋喺度笑紧辽宁号嗰次啊，佢话屌呢只系训练舰嚟噶嘛，屌你老尾，你训练舰咁你喺度 话 要 扬威， 冇扬威喺度话要喐下呢个日本仔虾呢个韩国仔，屌你真系你话自己系训练。 唔系，所以网友咧，即系我哋自己真实嘅网友咧，要踊跃啲发言啦，即系你唔好俾嗰啲即系五毛咧就盖过晒啊，其实系我哋而家我哋在线嘅网友都500多个啊，系嘛嚟嚟去嗰几个真系都喂太多 CD warm 系嘛大佬啊。咁啊， 同埋大家都可以 呢次嘅时间差唔多喎，喂大佬，我哋长到好紧要啊，36分钟。OK， 好，休息一阵。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